地势永宁，罔顾先帝之恩，妄动弃国叛乱之兵戈，朕待天责罚，此地家满门死罪。姑念帝是幼女，得先帝看重，特网开一面。 子元吾儿，往后的路，为父再也无法护你周全了。 父亲，你自然不要离开父亲。 玉 我终究是来迟了。 本当家的剑丸把这泉眼赏赐给你了，好好洗白了再回来。 你先洗个脸吧，要不等我洗了水就脏了。 殿下，臣不嫌弃你，臣就在这儿看着你洗浴，等你洗得白白净净了，臣便用这水来洗脸。殿下是君，能有此殊荣是臣的福分。 人亲果真，亲退下吧。 哎呀，殿下装着三千家人的东宫，看来还真是个摆设。 韩烨，我要大晋的江山。 子渊，我只想知道你想要大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 这十年间，大晋昏君无道，诛杀忠良，皇室残暴，屠戮子民，科举舞弊，致使天下世子受屈，河道贪污，祸连万家百姓。韩烨，韩家早就没有问鼎天下执掌江山的资格，韩中原已不配为皇。 我是韩家的太子，你要夺韩氏天下，就必须要踩着我的尸骨而过。我不死，你不可能为皇。帝子渊，你想要我死吗？ 我皇家是对不起帝家，可是皇兄他做错了什么？ 只要我能解了陛下的困局，这桩婚事自然作数，谁都不能阻止。 姐姐身边有很多人，可殿下身边就我一个。 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只是帝子元，而是帝家的继承者，帝北城的主人，晋南子民的王。 这十年，帝圣天究竟交了一个什么样的帝家继承者出来？ 子元，你是打算永居摄政王位，还是打算改朝换代，帝室替韩？ 帝家坐拥晋南数城，帝家主雄才伟略，振臂一呼便可自立为王，何必为了灭门仇人卖命？ 君重不如国，国重不如民，帝家庇佑的是整个大晋，我帝子元保护的也不是韩家，而是在我身后这方国土上的大晋百姓。 替本将军杀了他！射箭，给我射箭！ 孤必生心愿，就是大晋安宁，百姓和乐。你告诉他，这万里江山，国拜托给他了。 殿下！ 寒夜，不要成为第二个韩子安，也不要让子元成为第二个帝圣天。 他身边已经有了更合适的人陪伴，这是我和子元最好的结果。 长丝花海真好看，要是我们能一直在这里长大该有多好。 明心， 阿玄，当年雾里亭里我濒死之际，唯觉此生遗憾便是未能正式娶你为妻。阿玄，能遇你、知你、爱你，是我秦景这辈子最大的福分。 秦景，如果有来生，我愿为你之妻。你记得早些找到我。 正言，我知道你肯来见我，一定是所有事都圆满了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来。 正言，这辈子能遇上你，真好。 我也是。 虽遇君已晚，终生成憾，但你所想要的天下，纵耗我一生之功，也会奉于你手。 大境一日不安定，百姓一日不和乐，圣天，你不准来见我。我韩子安活一世，最后想说的唯有这句话。 所有的事我都做完了，子安，我可以来见你了。 如若不为大局所想，全当只为故人，你是否愿意留下？ 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，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子元。任安乐，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。 韩爷，我记住。 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即将上线，敬请期待。